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啊，取伯，我們的聽眾真的很鬼專心，我很感動，即是看我們節目，即是看到是每無時無刻都很專注在細節那裡。剛才我們休息的時候就播放這個人民超市的新廣告。咁呢就有聽眾就話咦 ,Mark 仔賣廣告喎，咁跟住我睇下下面啊 ,Christy K 呢佢就話咦佢好似見到都好似唔想食咁喎。 即係嗱 ,Mark 仔 即係走唔過我哋嘅聽眾嘅法眼。 你做演員咩周星馳所講嘅咩話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方法演技。 即係要睇睇演技。 由外到內由內到外即係話就算一條死屍都係有演技嘅。係啦即係個樣要做到好似好痕跡咁。我覺得呢個恩新講就好啲啦。 好飯盒啊應該。 恩新講就好啲啦。可能恩新講個樣子本身好似好痕跡嘢咁樣。咁算吧啦，蕭先生都係支持我哋嘅，咁大家就唔好嘲笑阿 Mark 仔嘅演技啦，我覺得。話曬都係為咗呢個應節重新拍嗰個廣告咁樣。咁又 HMV 又冇人俾。冇明星俾啦。咁唯有自己頂上啦。 你係咪想講 HMV 啫？ 唔係冇咁事。 唔可以唔講㗎喎。 冇咁事冇咁事，我就講下呢個 Mark 仔嘅廣告嘅啫，我覺得。 你唔好聽落 HMV 呀，我 咁話曬 Mark 仔都係一個業餘嘅演員，雖然個樣睇落好似唔係好想食咁，但係大家將就下啦咁樣。咁就證明我哋嘅聽眾呢係啲留言嘅水平呢，我一休息我好鍾意睇佢啲留言。係好好笑㗎，我覺得有時我甚至覺得比我哋兩個講嘅嘢更加好笑。 咁應該請佢哋上嚟，有時做下客席嘉賓。即係 其實我哋要揾一集係咩呢？將網聚直播就好笑咯，我覺得。就請嗰啲咩 Christy K 啊、忍者啊嗰班友上嚟啦，專係講啲好絕屈嗰啲嘢嗰啲啦，阿 Sharon 啊嗰啲啦，就一齊喺度講。不過唔知佢哋出街會唔會呢？ 唔係啊，有時候係啊，有時有啲嘢係咁㗎。佢咧就可以咧，就可以喺呢度好絕屈，但係一camera on camera 是啊，特別經過土伯杜汶澤事件之後，可能大家都唔敢講嘢， 所以土伯休息到而家 內傷， 七唉嗰個咩咩拳啊，中咗唔知咩拳啊， 係啦，咁啊翻嚟講下呢個今日嘅主題啦，就係、是、呢個放生689呢單嘢。阿土阿取伯，你點睇？我覺得係一早已經決定咗噶啦。 首先一樣嘢，我認為咧，阿柳伯 係， 我認為我同你都有資格做律政司先。 嗯、 因為呢他所解釋的一個 page 呢，我曾四段仔我計過、嗯、四段仔短過你和我所寫的一些評論文章、 嗯、是 即是呢喂這樣都可以啊，喂首先一件事，你那個解釋可以用四段仔，總共因為我呢就沒有 word 就沒有數過字數、嗯、但是我估計個字數不夠一千字，應該是不夠一千字去解釋整件事你不檢控的原因。喂，有冇搞錯啊？你做嘢你都唔該你，即 係唔係嗱？就算個一千字唔不足一千字都好啦，你睇到個當中嗰個細節，識睇就真係睇到咧。呢、這個律政司唔單止咧係求求其啊， 咪冇， 我覺得漏洞百出啊， 係冇乜法律嘅解釋。你有明白我點解話我同你做得律政司咧？喂！我覺得佢嗰篇嘢其實係一個時事評論員寫嘅嘢嚟嘅啫，因為點解佢裏面冇乜法律觀點嘅喎。 取伯，你啊少年，你太天真了。雖然你白頭髮就多過我，但你又太天真了。 我年紀都大過你嘅。 今時今日做律政司只有一樣嘢，就係、是、叫契弟。 係。 我哋兩個都冇能力做㗎啦，其實係，係嘛？雖然我哋嘅知識水平高過佢， 應對的能力高過他，但我們都沒有能力做，因為不夠契弟嘛。 你如果要我做契弟去寫一篇這樣的東西去解釋為什麼不夠689呢，我很有信心告訴你們，我是可以寫得好過他很多很多很多倍。 好啦，我想問下你們怎麼寫呢？ 唔係，你首先一樣嘢啦，你講你唔告嘅時候呢，你點會好似呢個嘅呢個鄭月華所講嘅，第一樣嘢你再講就係冇證據顯示呢一個嘅叫做 BT set戴德良 戴德良行 董事會不同意， 不同意 佢收取呢個 UGL 嘅錢。 你查四年，你查四年，你係咪應該最少啊？用盡千方百計都攞到一個嘅 statement from 嗰個嘅董事局，係 戴德良行 同 意， 同意啊？ 點解唔係咧？ 喂， 呢個漏洞 解釋曬啦！ 呢個漏洞一，如果我係港女，我就有嘢學啊！真係，或者我係港仔啊？港仔嘅意思係咩咧？俾個老婆發現有小三，跟住你就話其實我冇證據去證明你唔同意我有小三， 係啦。 嗱，呢個同你同意係兩樣嘢嚟嘅，其實係、大家諗清楚 ，double negative 同你所謂嘅 positive 同意咧，係完全兩回事嚟。 兩回事， 中間 maneuvering 嘅空間係好大嘅，其實係 特別如果從法律嘅語言嚟講咧，係完全可以話係正正係呢句説話就 先至有 case， 證明你有 case 咯。 係啊， 正嗱，你如果你鄭若驊可以咁講，就係因為揾唔到證據顯示呢一個戴德良行嘅董事局 冇同 冇唔同意冇唔同意呢個梁振英係 收呢 五千萬，證明有 case。 我話俾你，你呢一句說話正正顯示有 case， 因為點解啊？律政司 即係有疑點啦， 有疑點咯。 係啊，因為你揾唔到一個充分嘅證據。充分證據係咩咧？就係你原來發覺搜證之後，原來戴德良行嘅董事會係通過全部同意收呢五千萬嘅。咁你嘅新聞稿寫出嚟就係話好清楚啦。我哋經過廉政公署嘅搜證之後，發覺戴德良行嘅董事會係同意，一致情況底下同意梁振英收取呢五千萬嘅，所以不會構成一個嘅利益衝突。 首先係不構成咩咧？就是、所謂嘅咩貪污啊， 係啦， 嗰樣嘢啦。 應該係咁寫嘅喎，你問我。 但係你一咁寫嘅時候，我就話你一咁寫嘅時候，你就已經顯示，因為點解我話有 case 咧？你要明白一樣嘢，律政司去檢控一件事係叫做有 case 定冇 case。有 case 係咩呢？有 case 唔代表你一定會告得成。有 case 嘅意思就話 有得打， 我哋可以有得打。打上去嘅時候，我於是傳召證人咯。你傳召證人，你咪會傳召戴德良行出嚟個董事局出嚟講，究竟你哋有冇同意？係咪？嗱，如果你查四年話俾我聽， 佢就係唔可以公開啊嘛。點解唔外判咧？有關嘅、 啊、 因為戴德良行嗰啲董事嘅證據就會俾咗外邊嘅律師睇啦嘛。如果外判嘅話，如果所有戴德良行的董事都同意的話，律政司的新聞稿就不會這樣寫了。你想想是不是、他這樣寫的原因即是說，根本在廉政公署的取證裡面，戴德良行的董事我相信是沒有清楚表示是同意的、最少是。 所以呢，你問我，我首先呢，如果我是律政司，我收回這一句先。收翻呢一句咧， 收唔到噶啦，而家 就係收唔到啦。 死得啊！ 因為你而家你寫咗呢一句，咪正正顯示呢、這個，我就話啦，從 common sense 所知，我洗 Q 係一個咩法律專家咩？我半桶水我都可以話俾你聽。 真係唔使法律專家話。 使乜法律專家？你呢一句說話咪正正顯示呢個 double negative 呢個句式，咪正正顯示有 case 咯。 律政司嘅水平就一個閉笑，我覺得。 係咯， 閉笑叻過佢啊！真係好簡單啫嘛，正正第一。擺咗個 loophole 出嚟，所以司法覆核我覺得應該做、 啊、 第二我覺得係咩呢？律政司係漏咗好多個窿喺裏面，包括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呢、民主派一路死咬住，就係點解唔做呢個外判？呢個係根本牽涉到呢啲所謂嘅政治敏感案件，其實係 standard procedure 嚟嘅。 standard procedure 嗰啲梁美芬話慳錢，呢啲係呃 Q 人嘅。 梁美芬嘥氣、啊， 嘥氣嘅根本呢個 standard procedure 即係話。為了顯示沒有偏私，所以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律政司自己不干預，刑事檢控專員都不干預，我找外面甚至是個檢控官可能都外聘的。你看曾蔭權案的檢控官就是外聘的咯、 啊、你其中一件事、律政司在他的解釋當中，他不是說的，即解釋 好似唔係喺佢個解釋定係解釋同傳媒回答傳媒嘅時候，好似係回答傳媒嘅時候，佢話點解唔揾外判律師呢？佢話因為呢點解呢，佢話第一只有喺兩種情況之下我哋會揾嘅，第一就係我哋律政司裏面呢係冇呢方面嘅人才。 錯 錯呢、 這個講大話。 第二就係咩呢，就係話如果係涉及到呢有一啲嘅叫做公眾嘅一啲嘅可能嘅叫做疑慮，喂你呢樣樣呢兩樣嘢咪中晒囉，你應該搵外判律師囉。第一樣嘢過去無論嗰個叫曾蔭權嗰、那個叫做低水平到行政會成員林奮強，你都係搵外判律師。 梁錦松啦，許仕仁。 梁 錦松。全部都係。 全部搵㗎嘛。你呢個第一樣嘢就係話根本你第一樣嘢根本係不存在嘅，就係話唔係話你裡面有冇一啲嘅叫做呢一方面嘅人才嘛。你搵外判律師係因為要避嫌嘛。 避嫌為主添嘛。唔係冇人才，係避嫌為主。 避嫌為主嘛。 係呀。亦都唔係話 cost 嘅考慮。 你第二 嘅 cost 嘅話呢個呃人嘅又係。第三我覺得係咩呢，就係、是、第一我覺得呢個是 standard procedure。第二你相比起曾蔭權案點解公眾嘅觀感咁惡劣呢，我所理解嘅曾蔭權案係咩呢，當律政司裏面個處裏面覺得 no case， 但係當時袁國強堅持將個 case 掟去英國，呢種做法叫做咩呢， fishing。 fishing 嘅意思就係話釣魚，睇下邊一個 QC 覺得有 case， 好啦只要有一個 QC 覺得有 case 我都 proceed 去檢控，呢、這個就係對曾蔭權嘅方法。然後梁振英嘅方法，所以劉夢紅嘅講法好形象化嘅，一個就和風細雨，一個就北風凛冽，一個就係咩呢，自己都覺得冇 case， 不過我仲殺開個網睇下出面邊一個人覺得有，然後呢就集思廣益就砌 Q 死佢。呢、這個就係往死裡打嘅方法。梁振英嗰種方法就係、是、我都費事攞出去問，我覺得冇就冇啦。 而且呢大家要留意這個鄭若驊解釋主要只是解釋那個叫做貪污那個 element，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他引用的所有的叫做即過去的 case 去解釋呢都是有關貪污，但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他為什麼引用不到呢，因為過去的所有的 case 全部是罪成的， 同埋你問我 全部罪成嘅喎，咩叫公職行為人員失當罪啊？只要有咁嘅行為出現，而不需要推論呢個行為會帶嚟一個點樣嘅結果，只要行為出現就會定罪㗎喇。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同防賄條例就係兩種類型嘅法律嚟嘅。防賄條例就係刑事罪行，刑事罪行係咩呢，佢會列明你的觸犯在什麼情況下你觸犯這個刑事罪行、所以呢那個犯罪的定義和個範圍是相當清晰，既然它是清晰的話呢，所以它的舉證的門檻也是高的， 就是說你有這樣的行為 證明了這件事的話，如果是防賄條例呢就釘入的要求是高的、但是如果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因為它是普通法來的、普通法的話呢，第一案例就已經有曬喺度㗎喇，由程介南開始一路數落去到曾蔭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包括好似麥齊光都係中咗公職人員行為失當㗎好似。好啦呢啲全部好似陳志雲都係打得咗去到中審法院。 陳志雲就唔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佢顧之然佢唔係公職人員啦，佢 係 佢係公職人員。 TVB 係呀。 佢係公職人員。係 呀係公職人員嚟㗎。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話防賄條例冇證據顯示講緊你係咩呢，就係佢有冇喺呢個 DTSEC 嘅董事會不知情嘅情況底下靜靜收取咗 UGL 嘅錢，而又影響到呢一個deal。 呢個就防 賄。包括咩呢，影響到連最高價出嘅上海呢個天津嘅國企嘅deal都唔賣俾佢，就賣咗俾反而唔係最高價嘅呢個 UGL。咁你話呢件事 establish 唔到一個嘅行賄犯。咁我想問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指係咩呢，係話只要佢喺上任之後繼續收緊錢，呢、這個 establish 啦，雖然佢個 deal 係 before 佢上任之前，但佢上任之後繼續收緊錢，而呢個 deal 其中一個要求係咩呢，協助 UGL 發展佢嘅業務， 做顧問。 好啦，而佢從來有冇向行政會議申報，律政司 please confirm， 冇已經表證成立了，我覺得。 我告訴你聽， 而家根據鄭若驊嗰個 statement 咧，我就話啦，點解佢唔係？佢就已經係間接印證咗係冇嘅， 冇申報嘛， 冇申報㗎啦。 好啦，但係佢話冇構成利益衝突 啊 ，fine。但係我話俾你聽，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如果你睇啊曾蔭權嘅判刑裏面嗰、那個判詞裏面，你就會明白嗰個樣嘢不等於防賄條例，就係我俾咗100萬你，你叫你幫我去攞呢個標翻嚟，呢、這個港鐵嘅工程嘅招標。然後你真係俾我攞咗返嚟，然後仲要一手交標一手交錢斷證，係唔需要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即係話你只要好似曾蔭權咁係接受咗呢個 offer 已經玩完咗。 嗱，因為點解我話 而冇申報 呢一個鄭若驊呢個 statement 係已經完全係反而係 證明咗 梁振英有罪呢。頭先我哋講咗第一點啦，就係話嗰個 double negative 呢，就證明佢根本係喺四年調查當中就揾唔到戴德梁行董事局嗰個同意。 冇，所以佢唔可以話得到戴德梁行同意。 第二，呢一個嘅鄭若驊個 statement 當中係顯示咗佢係冇申報，佢話佢唔需要申報嘛，因為喺個 statement 鄭若驊 冇構成利益衝突。 但係呢一樣嘢係違反之前判斷嗰個法庭嗰個判案，就有關呢個嘅曾蔭權與 許 仕仁案，係基本上即係話你只要收取 而冇申報， 而冇申報嘅時候就已經構成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即使你冇 deliver 過任何嘅嘢， 需要 係唔需要 嘅。所以另一個更加離譜，我覺得就係呢一個嘅叫做周浩鼎啦。周浩鼎佢亦都唔話，因為佢唔冇證據顯示出佢係影響咗嗰個專責委員會個調查結果。 嗱，呢個唔重要㗎， 唔重要， 只要你打個龍通就得㗎啦。 係啊，佢只需要就係你呢一個嘅，你作為公職人員，你作出咗咁嘅行為，本身係不當嘅話咧，咁你就已經入罪啦。我唔理你， 唔理你有冇 deliver 㗎，其實 有冇 deliver 任何嘢？ 委員會裏面有冇幫阿689 defend？ 有冇用方法解散個委員會？甚至係舉手嗰陣時咧 ，favor 689冇用嘅，冇意思嘅。 鄭若驊今次所出嚟嗰個嘅解釋呢，係反而完全係否定曬，即係應該話否定曬之前佢同之前有關嘅案件嘅判案例呢，係完全南轅北轍。 其實會唔會係卧底呢？ 南轅北轍，即係佢講出嚟就已經話咗俾我聽，哦，其實 佢係有罪嘅， 有罪嘅，兩個都有罪， 兩樣都有罪嘅，係 兩個都係有罪嘅。 同埋好簡單，你張建中今日又衝出嚟陳。就話好清楚啦，已經介紹講得好清楚，一件事好簡單啫。 講得好清楚，佢哋有罪咯，我覺得。 講得好清楚，佢有罪。第一，如果件事係咁簡單，我想問一下，點解成件案件裏面調查係需要四年嘅時間呢？係嘛 ？Exactly。 2016年發生。 如果係好似鄭若驊用一個 page 咁樣解釋咗佢，一早就喂，使乜咁多調查啫？一早就已經可以。 我而家要為689伸張正義啊！ 啊，點樣查四年？ 如果呢件事喺2016年 file close 嘅話，一個咁簡單嘅呢個調查， 佢就可以 係證明佢清白 選特首啦。 佢就可以繼續去參與競選特首，就唔會俾老闆 DQ。 嗯， 你問我，如果我係689同阿馮偉光，你話係唔係鄧呢個自己老細不值啊？係咪？如果係要調查四年先至還到佢清白？中間亦都經歷過李寶蘭、邱樹春、廉政公署副廉政專員同埋呢個行動處處理處長嘅請辭，係經過咁多風波，兩任律政司，包括袁國強，中間走人到鄭若驊接任，咁先至還到個清白。而你話件事就係咁簡單？ 嗯、 喂，大佬，你而家當其他人係傻咁樣？我成日都話，如果係咁嘅話，我係689，我就要申冤啊！真係擊鼓鳴冤啊！ 嗯、 就係要求中共下屆俾翻佢做特首。是不是先、 啊、 你问啦、啊、喂，其实是你拖延调查，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是、777拖延调查令到689冇得选特首、啊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件事是这么 clear cut, 这么清楚，而搜证的方法是这么简单的话，为什么一件这样的案要拖四年 呢？所以 呢，有没有人解释得到、 啊、鄭若驊为什么只可以用一版四段嘅文字去寫，比我哋一般嘅政論更加短嘅篇幅咧，呢個係另一個 indication 啦。因為你知道啦，嗰陣時淨係寫嗰個嘅梁錦松啊，寫咗幾多頁啊，十幾頁 啊，十幾頁， 十幾頁，清清楚楚解釋 嗱，我今日咧我都話有冇搞錯？鄭若華，你做律政司咁樣樣，收幾廿萬一個月，唔該你交足功課啊！但係後屘我同你傾過，我就知道啦，佢唔寫得長，因為點解咧？寫得長 有咩好寫？ 一來冇乜好寫，二來寫得長嗰、那個被人攻擊嘅 point 越多嘛。 呢個我覺得 佢 legal point 佢個策略係咁啊。 佢呢一個嘅四段嘅文字當中，我都話啦，都唔係 legal point 嚟嘅。你一個比都唔完全冇乜法律語言喺裏面嘅喎，其實 冇啊，你信我咯，咁就係咁 啊， 係啊，你信我話佢冇罪就係咁咯，係 咯， 成個新聞稿嘅交代就係咁，一個咁大嘅 case 咁重要咁敏感嘅 case， 用咁嘅方式去處理，然後用咁嘅語言去交代，喂大佬呢、這個我相信翻返律政司馬富善嘅年代都唔會係咁啩， 所以你話啦兩點咧，頭先我哋強啦，而家第三第四點啦，第三點就係話咁短嘅一個解釋嗱。一定是有原因的咁短，即係絕對唔係因為即係唔叫做冇嘢寫啊，唔係因為呢個嘅叫做疏懶啊咁樣，係因為係必須要寫到咁短 ，OK？ 因為有 case， 如果你寫得太長咧，就不利於嗰個嘅即 係更加多嘅證據俾人攞出嚟， 攞出嚟第二日咧就再去司法覆核。好啦，第四點就係咩咧？我覺得就係話佢而家咧，你睇到。一講完出嚟之後，你好有 point 嘅，你使唔使潛水啊？鄭若華，你使唔使潛水啊？你而家揾唔揾到鄭若華出嚟啊？全香港揾唔到，因為唔喺香港， 要靠明哥。你問我最大可能喺北河同行。嗱，呢個就係我覺得成套咧。你問我，就算再孖叉呢個鄭若華咧，大家都要明白幕後係有一個木偶師喺度嘅。呢個就係三權合作。我覺得就是黨的指示來的，放3689，我不覺得林鄭這個 level 是有一個能力去放3689，如果那個 case 有 merit 的話，即是有 case 起訴他的話， 我這裡講一定有 case， 我不覺得林鄭是會在有 case 的情況下自己決定去 drop， 所以689後面一定是有保家，這個就是似什麼呢？北京市長在沙士的時候換忽職守孟學龍這樣，咁胡錦濤嘅馬仔斬咗落嚟之後，點解間做咗衛生部嘅部長嚟嘅？其實即係轉過一尾十又升個官嗰類嚟嘅。曾蔭權同佢嘅分別係咩呢？就係當曾蔭權上唔到去政協副主席嗰陣時候，即係話佢冇保家，冇保家嘅話就俾689遊論啦。咁點解777唔可以遊論翻689呢？其實佢同阿曾蔭權俾689遊論嘅處境係一樣嘅。點解林鄭而家又唔可以用當日？梁振英對付曾蔭權的方法遊論他呢，是因為梁振英後面的保家其實就是689就是777的保家，同一個字頭，即是都是共產黨是要求放梁振英，而我覺得這個deal我揣測的，講明我亦都沒有內幕消息，亦都不知道習近平捉緊個盤棋有多大，不過一定就是在當初 DQ 梁振英不准他參選行政長官的時候所作出的承諾來的，這是一個政治交易。 以下所講呢就是 純屬揣測， 我以下我所講我不知道你啦，你是純屬揣測，我都是純屬揣測，就是什麼呢？我呢就看事就是這樣，我說我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即是為什麼要現在去將這個放生梁振英，凡事我認為在政治事件當中是有 timing 的，這件事是可以拖下去的，我自己覺得。甚至我看另外一單新聞的時候呢，我是看過就是說當廉政公署仍然有些東西查緊的。然後呢今次這個 倉促結案。 倉促 結案來的。咁於是就有一個 question mark， 為什麼要這麼倉促結案，同埋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結案呢？ 689復出這個鬼故。 有一種的講法就喂會不會689其實趕住即係應該話上面佢嘅保家要放佢出嚟喺下一屆嘅特首當中參選啊咁樣？ 我覺得唔 係啊，我自己覺得都唔係，不過我會覺得放689一馬係會構成對777嘅一個政治壓力。 即係點啊？嫌佢唔夠阻，再阻啲夾夾佢。 仲要咩呢？我咪成嗱，如果講真啦，我係後面個木偶師嘅話咧，我係木偶師嘅時候， 咪叫啲網台主持人出嚟吹話689會復活咯。 係啊，吹咯。 係啊，吹緊㗎啦。 吹緊啦。 係啊。 好啦，嗱，你用一個公司啊，以前咧，我聽講咧，我嗰陣時都有一啲嘅老闆係咁樣，即係 manipulate 嘅公司就係咩咧？永遠俾你哋兩個鬥啊嘛， 跑馬仔， 跑馬仔鬥啊嘛咁樣。好啦，咁你 金融都係咁㗎。以前管理明報嗰時咧， 我聽講都係嘅，有啲咁嘅，即係話金融其實好曉得用呢一種嘅方式嚟去管理。係 啊，阿西文董啊，像馮成章同埋阿張波啊，咁大家 互相競逐。咁你而家你喺香港嘅政治當中，你需要阿777做嗰格次子，即係專係要幫中共咧去抹一啲咁嘅奶屎嘢啊！ 唔係喎，啲李克強同阿習近平都話佢抹得好好，好乾淨嘅喎，好舒服嘅喎。 咁但係 有咩要抹呢？ 仲有嘢要抹咯， 廿三條， 廿三條啊，或者仲有一啲可能我哋唔知啊，即係總言之，我覺得佢放生689，然後跟住放風呢一個嘅叫做689有機會下屆可以繼續即係 pursuit for 呢個特首之位嘅話咧，其實對777嚟講咧係一種嘅構成一種壓力，我更加要表忠，我更加要幫呢、這個習弟咧做多啲抹屎嘢。 嗱，我自己咁睇，我覺得未必。我自己調翻轉，我覺得根本上喺而家中美貿易戰嘅大嘅氣候下邊咧，其實冇人想去處理呢個689嘅。我覺得，因為689係一個即係 past tense 嘅，同埋一個即係多餘嘅人嚟嘅。即係對習近平今日嚟講，而習近平亦都唔係689嘅保家，佢嘅保家係張德江。張德江亦都交咗權。咁乜嘢人會幫手去放生689咧？咁樣？我自己咁睇，我覺得正正係因為而家呢一個咁嘅形勢呢，其實當初呢個deal啊，其實應該 deliver 嘅呢係2017年 deliver 嘅放生689。你諗下2014年爆呢單嘢出嚟 ,2016 年12月張德江接見梁振英，而梁粉吹出嚟就係話準備參選啦，當時突然間以家庭為理由，兩者不可兼得，咁就以家庭為先。咁但你見到好明顯而家689唔係啦， 冇事啦，唔係即係佢 從來都唔會匿喺屋企㗎啦， 又搞好多公司 啦。連阿劉乃強死翹咗佢都要去咩啦，佢都要抽水話啊，連阿許曉輝過身我都話人賤係賤到咁㗎喎。喂，許曉輝已經過身，你去懷念佢，佢就走去鬧泛民拉布，當初就唔肯設立呢個咁嘅文化局長，所以許曉輝就冇得做喎。大佬即係人撲街係撲街到咁嘅地步，如果我係許曉輝嘅屋企人，真係兜巴車落佢嗰度，即係你將我自己嘅親人嘅喪禮變成你嘅政見發表場地，即係呢個人係有病嘅，我覺得係。好啦，梁振英實際上我覺得中共都知道佢有病，但係因為佢夠左，亦都從來冇犯過政治上嘅錯誤，包括喺佔中裏面緊隨強硬路線，所以我覺得佔中鎮壓佔中佢係有功嘅。所以呢個deal係2016年底 DQ 梁振英嗰陣時候，習近平就話我唔想你做，不過我會俾翻個位你，就係政協副主席。而政協副主席就亦都可以咧，就變成佢嘅一個金鐘罩，就令到 ICAC 係唔敢喐佢。我覺得係同一個政治交易嚟嘅。不過去 deliver 呢個嘅交易咧，其實係遲咗兩年。點解咧？2017年選舉就。應該是三月，我沒記錯是嗎？ 好差。 三月當選。 是 就然後2017年的7月1號就說林鄭上任。 上台。 林鄭上任首先處理就是當時的律政司強國元是不想連任，不想續任啊，根本是。那不想續任沒有理由由林鄭自己宣布放生689的嘛。他一定要物色一個新的人去接任袁國強先。好啦，我相信呢個 interview 裏面，如果我係呢個共產黨，我一定會同阿鄭若驊講清楚，你要上任裏面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係處理好 UGL 呢個案。咁你知點做㗎啦，就係、是、咁多。結果2018年1月5號佢上任，同日就發生咗佢屋企僭建嘅問題。 即係阿鄭若驊呢， 本來 就 上任 就要處理。 2018年先至物色到鄭，我諗嗱，袁國強就話我唔做㗎啦，我唔會自己任內我宣布放生689㗎啦，我寧願出返去繼續搵食啦，我已經湊得咁緊要啦，如果我再湊埋落去我喺出面都搵唔到食㗎啦。好啦，我唔撈，我搵真銀出去。 咁結果鄭若驊接任嗰陣時呢、這個 case 就交到佢手上邊。因為你再夾返老臉跪低嗰個時間你就知㗎喇。其實你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做節目之前個新聞就係邱樹春坐正副廉政專員同埋行動處處長。當時你就話佢妥協咗，我就話唔係。當時我哋兩個睇法係分歧。我話邱樹春坐正即係會 proceed， 你就覺得佢坐正之後呢個 case 就 file close 㗎喇。因為李寶蘭之所以離職是因為他不肯 close 翻嘛，2016啊，李寶蘭離職係。 首先我同你賭一支拿鐵啦。 哇，好彩，我驚你又賭條 J 啦，真係多多都唔夠錢啊，真係長拔蚌咁啊，真係。咁但係嗱，你睇翻轉頭，你重組翻件事件裏面，邱樹春隨政做正呢個副廉政專員，應該就係2018年嘅年頭。 嗯。 年頭。 嗰陣時候吹出啦。 應該就係啊，係啦 ，TVB 二月就報。就話律政司 drop 咗呢個 case 啦，咁跟住律政司否認，二月十幾號律政司否認，然後港管局立時警告無線電視新聞。 嗱，我記得嗰陣時候咧，當月呢一個律政司否認嘅時候咧，我哋又都會覺得，咦， 即係做緊嘢， 有 case 啦， 係啦， 因為嗰陣時候我哋講夾合埋咩咧，就當時呢個鄧國斌 防貪諮詢委員會主席 接任呢、這個 就取代咗阿朱姐。 咁嗰時候咦喂鄧國斌係 大佬俾689炒友 係嘅 個大佬嘅 大佬啊好似係大佬㗎即係鄧國威呢就係俾689有牙齒印㗎俾你 689苦主嘅兩兄弟㗎嘛張玉成曾德成鄧國威鄧國斌㗎嘛係囉 咁嗰時即係嘅跡象顯示呢似乎係要部署喐689咁而家當然啦謎底揭開 ,ok, 中間呢我自己覺得呢就有好多嘢我哋唔知嘅不過你睇到政治嗰個嘅而家目前嘅表現係咩咧？呢、這、一個777就對外講就話：哦，我相信咧呢個鄭若華 處理得好嘅會， 唔係鄭若華係會 去解話嘅， 願意去立法會解話嘅。咁但係咧，呢、這個鄭若華當佢一出咗呢一個咁嘅所謂嘅判嘅決定之後咧，佢即刻潛水，據說咧就休息休假，休假 真係去咗潛水可能， 真係可能去咗潛水嗱。我自己覺得呢個顯示出咩呢鄭若驊係應該係受命中央潛水嘅。 唔係777落我打講。 唔係77。 你好簡單 ,777 冇任何一個動機係放689嘅。 冇佢係個競爭者嚟㗎嘛。 第一佢係潛在競爭者第二佢個由心你知689嗰種性格係好乞人憎嘅。777係首當其衝嘅。777嘅性格都好乞人憎嘅、 嗯。 所以當兩個好乞人憎嘅走埋一齊呢一定是會互相仇視對方、 嗯、 所以他是不會放生這個689的 即是他自己個人的私利都好他就不會想放生689我自己覺得 喂如果他釘689大佬民望暴升 了這個私利來的嘛 是啊 私利考慮來的嘛 打到四人幫上街即刻 他即刻消滅了一個的競爭對手嘛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在這件事上面呢鄭若驊是直接受命於中央 777是 watch hand 我覺得金盆洗手 嗯 咪自己佢解囉 直接受命 係呀、啊、 直接受命呢 你自己解囉、 這個、 你見到㗎唔係只係佢㗎由啊777下面嗰兩個頭馬一個叫湯家華一個陳志思兩個嗰條 line 同阿777係一樣 嘅一樣嘅 就係、是、叫律政司上去自己解哎我都唔係好滿意呀佢咁講 係啦 咁簡單 但係我呢想講先講返鄭若驊呢鄭若驊成個 pattern 呢由宣布以至到即刻休假、嗯然後跟住過完聖誕，佢甚至依個休假，如果舉例咧，如果中央覺得需要話咧，你休假到去咩咧？農曆年都得啊！ 我估係應該係 都得啊， 然後就等件事凋淡一輪先，咁然後就由建制派發動輿論，就喺立法會舉手就話唔需要再做咩調查啦。 所以我自己 predict 咧，佢就唔會上立法會解釋噶啦。如果上立法會解釋，使乜休假啊？ 系啊，唔需要啊， 唔使休假啦。佢依家休假呢、這個呢一、這個呢一、這個咁嘅程序係中央要求佢，而中央點解要求佢休假呢係因為點解呢就係、是、你宣布咗之後，件事就了噶啦，唔需要再講啦、 嗯 啊。但係好啦，有一樣嘢啦，你話喂，但係呢個林鄭月娥，連同呢個陳志思，連同呢個湯渣華，啲口供唔係好夾喎。嗱，我自己咁，我咁 interpret， 喺、 嗯。 站在林鄭月娥的角度好像是說 wash hand 嘛我要保護我 自己他當 然 distance 我 distance from 這個 from 這壇屎啦是一壇屎來的真的整個法律界嘩然的你明白是一壇屎來的 如果佢自己黐埋去嘅話，佢自己會賴嘢㗎。 你唔解釋，哦，係你嘅事嘛，你鄭若華嘅事嘛。咁所以我認為鄭若華呢根呢格刺紙咧就差唔多用完㗎，我自己覺得。 穿咗， 穿咗啦。呢格刺紙穿咗啦，即係如果我係 有冇刺紙喺度啊？我教一教大家，穿咗都可以用嘅。真噶，阿 Len 有冇刺紙啊？攞嚟攞嚟。 哦， 嗱，益大家嗱，呢、這個年尾流流，教大家嗱，就算嗱呢個鄭若華，只係剩翻咁薄嘅一格廁紙， 哦， 就大家點樣可以去廁所去清潔咧？咁樣大便我講緊， 你經驗之談啊，有一講 ，yes， 唔係我冇用過，但係嗰個 你冇用過廁紙， 原理係充滿住科學精神嘅。好啊，嗱喺中間休息之前，大家輕鬆一下，因為呢個禮拜都好抑鬱。首先對接。 哦、 然後再對接，好啦，咁樣 鬼唔知咩？穿咗梗係對接，對接個冇個穿個位置啦、 啊。自己整穿佢啊！搣嗱，記住呢度好重要嘅呢度，搣出嚟呢一忽，靚屎又唔識嘢，千祈唔好抌。然後再將鄭若華啲格廁紙攤開佢，將個中指穿過呢一格廁紙。 哦、 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這樣，那然後就用個中指去清理完之後捻實這一格的廁紙、哦、一捏 唉好噁心啊，真 的還有 還有 總會有些留在指甲那裡就用這些去清理完指甲，所以我就說一格廁紙都有它的用途的，其實是，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看小鄭若華，就話以為咧，佢喺今次呢個咁樣嘅689 UGL 放生之後咧，就會即刻落台。我覺得唔會，起碼做到呢一格次子啊，做到呢個林鄭第一任期完就會換人啦。我覺得，呢、這個就係一國兩制嘅，其實慢慢已經變成係同日本 AV 差唔多，即係拍兩年就完，拍三年就完噶啦，因為已經。由露兩點露到露四點啦，咁樣露到四點，而家鄭若華就三點啦，已經就嚟第四點露埋就玩完啦，咁咪又再換過咯。 嗱，西良，你呢個嘅推論咧，就需要視乎呢個嘅23條幾時要推啦。我覺得 推埋咪咩？ 你要佢，你覺得佢會推埋？ 我想問下呢一格廁紙，嗱，而家就係鄭若華啦。用我頭先嘅方法清潔完之後，下一次點用？我想問下，再下一次。你可以點用乜方法？大家教一教我。下一次方法可以點用呢？又 所以我 攞嚟繼續清潔呢？ 我覺得 係冇嘅咯噃。 我覺得冇嘅咯。 掟咯， 掟咯。 係啊。 唔係，所以我覺得佢係好難推23條。喺我覺得啊，如果你要用阿鄭若華去推23條咧，係嗰個政治風險太高。所以我覺得咧，佢今次放生阿689咧，其實佢玩完。不過睇下幾時，好似你講。舉例，如果我覺得23條立法要在今屆內要推的話呢，我覺得 但原本的 plan 就不是這樣的，原本的 plan 呢，那格廁紙就不會自己爛而且不會那麼薄的，問題就是因為他一上任那一 下簽件嘛， 其實那一下才是重傷，就是說你很簡單，你得一個 token 而已，你的 token 就是拿來什麼呢，就是利用你的蜜月期去放生689嘛，你想想是不是，如果你是中共的部署，好啦，踢走個強國員啦，係人都罵佢啦，呢條友正撲街嚟嘅，佔中案咁樣搞法，好啦，大家插爆咗佢走啦，就換上一個鄭若華嗰陣時候，我相信好多人咧係對鄭若華有期望嘅，因為佢一路佢做交資會好，好多仲裁嘅公職都好咧，佢唔係一個咁 political 嘅人嚟，佢一個專業人士。 當時嘅形象咧唔係咁差嘅，佢。即係啲人覺得啊，鄭啊好過袁國強啊嘛， 係因為相對啊嘛， 相對好過 相對袁國強契弟啊嘛。 啊， 好啦，但係問題就係咁啊，佢第一嘢個 token 用咗喺自己身上 啊。 香港人上街叫律政司落台，包括我哋城寨係講緊佢僭建。本來係佢放生689，然後大家上街，然後嘈完一輪之後，好啦，件事呆單。咁佢可能佢個民望打咗一半去，但佢仲有剩返嗰一半仲可以捱到。 捱到推23條。 推23條或者佢任期777嘅任期結束。咁都未去到變成咁樣一格廁紙㗎嘛。但而家個問題就係佢第一嘢已經一出閘脫腳係同一日俾人打殘咗㗎嘛。佢係上任第一日就爆發僭建門㗎喎，其實係。然後就民望暴跌。 已經去到叫律政司下台的地步了。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咁嘅 planning 就唔係佢原本嘅 game plan 嚟嘅。所以點解 TVB 會提早響咗呢？其實 TVB 響嘅時間同佢上任咪相差一個月咋嘛。根本上 TVB 係我相信佢唔係嚟自律政司嘅消息，係嚟自廉政公署防貪諮詢委員會嘅消息。因為裏面有多建制派嘅人喺度。即係話 ICAC 向防貪諮詢委員會匯報 file close 係早於今年嘅二月。已經話俾當時嘅防貪諮詢委員會聽係完啦，因為佢裏面 TVB 嘅新聞裏面有一樣嘢係錯嘅，個新聞佢就話律政司諮詢咗外面獨立嘅法律顧問意見，覺得 no case 呢一句，其實律政司要否認，律政司要否認嘅呢一句，但因為防貪諮詢委員會嗰班契弟，佢就用翻曾蔭權同埋許仕仁案同埋梁錦松案。去推測律政司是諮詢了顧問意見之後才作出這個決定，因為他們所知的就是 drop 了 case， 不因為他不知道程序是怎樣的。 我想這個世界我想沒有人會推測這個 是不諮詢的， 是不諮詢的， 不諮詢獨立意見，因為那個是差不多 protocol 來的， 是啊 protocol 來的嘛。那這個現在這樣說到這個所謂的廉政公署這個叫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呢，是不是今天 鄧國斌出來講了嘢啦？ 出來講了嘢， 係撐啊鄭日華的都係。 佢咧就話嘅意思咧，佢講咧就 查過曬， 就已經查曬啦，就 no case。所以咧，廉政公署我哋都同意廉政公署係 close file 啦咁樣。嗱，咁如果咧你可以咁講啦，即係你睇到而家連呢一個所謂嘅諮詢委員會咧，我自己覺得都已經係不擔咗。我唔最少我係完全唔會相信。這個是一個叫 no case 的 case 來的， 沒有的啦，你問我為什麼呢？今次不是只是律政司上任已經知道他要做這個清理毀物的工作了，我覺得即是我們文雅一點，不要叫敏屎叫做清理毀物的工作 他說了敏屎 他一定知道他上任 你還有在示範， 因為他都會問為什麼袁國強會走的嘛，他一定知道他要做這個清理毀物的工作，所以律政司我說就是一個跟一個賣老番和賣白粉的 keeper 是一樣，他只有 keeper 來的，根本不到他話事這個 case， 他只是出來善後。好啦，那個問題就是那個程序是有了結論才有個程序的嘛，那個結論就是要放689嘛，如果2016年 DQ689 不讓他參選的deal包括要放生他 UGL 的話，即是律政司一上場就已經知道要放生他，所以不外判這個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一外判是人都會知道是怎樣。但是我覺得更大的憂慮是什麼呢？就是廉政公署 concede 這件事，我覺得廉政公署妥協這件事。我記得當年的胡仙案呢，為什麼會爆到這麼大鑊呢？都是律政司 drop 了起訴胡仙，但是因為當時廉政公署執行處就將個 file 對了給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就連整個 interrogation 裡面胡仙所答的內容都登埋出來，是這樣來懟冧律政司的嘛，當時你記不記得？ 記得。 當時廉政專員應該是任關佩英。 Okay，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不記得。 行動處處長就不記得了是不是，徐家傑好像走了那時已經是。 記得。 徐家傑案是97年之前爆的應該。那時我不記得了行動處長是誰。但今次我覺得經過李寶蘭和下面兩個馬仔走佬之後呢，我覺得最恐怖是什麼呢？行動處都跪低了。當行動處都跪低之後呢， ICAC 就真的變成東廠國安特務來的了。我告訴你，你想想防貪諮詢委員會鄧國斌一路到，我不知道 ICAC 行動處幾時副廉政專員白韻綠沒有說話，應該so far到現 在。但是你有一講沒有說話，不單止白韻綠沒有說話，689都沒有說 話，689不讓說話。我想 這個很違反他過去的風格來的嘛，你知道他的風格啦，過去嘴嚼嚼 黑幫就很簡單的，阿公現在就說你沒事你自己出去了，不用加法事後了，不過你出去不要串嘴，如果你出去串嘴的話就另外一些加法對付你，我覺得就是這樣，因為你串嘴的話呢，那些火就會著的嘛， 所以呢我說呢 那個民意就會沸騰的嘛。 今次呢這個 case 有幾個是異常現象出現的，我自己覺得首先第一件事，這件事在這個時候放生689呢，我自己覺得都是一個 timing 的問題，但這個 timing 為什麼算有這個 timing 呢？我不知道，我固然不知道， 因為我永遠相信政治事件是有 timing 的、 嗯、 第二你看到、林鄭月娥以至到這個的、湯渣華和這個的陳智思他的反應是跟我自己判斷就是鄭若驊是不會再解話的了，如果他會解話的時候他就不需要潛水了，所以但是他仍然是這樣說話，除了是要即是跟這個鄭若驊 劃清界線， 劃清界線之外呢，其實有兩個可能性，第一他真的不想去帶燈，就俾一啲嘅叫火焰呢，就俾泛民繼續 燒 落去。我唔想去帶燈咁點呀，咁喂阿林鄭都講咗喎，佢呢個鄭月華願意㗎喎，應該係樂意㗎喎，咁你呢、這個民主派收到呢個風咪繼續做嘢囉。 但係冇辦法㗎，而家好難再逼於民意再重新起訴啊689㗎嘛。 啊， 即係佢冇得再推倒重來嘅，而家 我覺得我嘅意思，777可能係考慮政治嘅利益，個人嘅政治利益咧，係讓呢樣依樣嘢再燒多一陣， 嗯， 再燒，係令到成個社會都會體認到就係呢個689係有罪嘅，而且係而家係鄭若驊放生佢嘅，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連林鄭月娥都係已經係放棄咗佢嘅姊妹鄭若驊噶。 咁大單嘢冇得唔放棄㗎啦，我 放棄佢㗎啦， 因為林鄭嘅性格就去到呢啲關頭，佢同葉劉最大嘅分別呢，葉劉點解咁睇唔起林鄭呢，葉劉呢就係下屬出事呢，葉劉就會去攬佢，雖然葉劉係一個好保守嘅人，林鄭下屬出事第一個交人頭出去呢就係林鄭， 對啦，我覺得我自己睇下林鄭嘅姿態呢係會交啊鄭若驊嘅人頭出嚟， 但係冇人㗎嘛，俾湯渣華做咩唔通、 欸 啊，唔係啊嘛，咁癲 啊！你講你講， 一上任有醜聞喎。如果係咁， 湯渣華講嘢，我當然係唔同意佢啦。因為點解？佢其中講就係話，唔記得佢講咩，就是、總言之就係話，嘅意思係，佢就冇講呢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因為佢話嗰樣嘢唔發生喺香港。你記唔記得佢出嚟講咧，就係、是、話，哦，其實因為咧呢一個成件事咧，啊呢、這個， 哇，咁你有冇搞錯？即係話我 收錢， 我喺澳門收錢就喺香港冇事啊？ 係啊， 黐線啊！你真 係，你而家你湯渣華，你仲相信佢啲律師法律意見咩？ 即係幫襯佢啲真係，唉、哎， 有你相信佢法律意見咩？唔係咁講，非政治嘅嘢佢可能就好專業嘅。嗱，但係喂湯渣華，你睇到佢啦，啊，佢係解釋得粗疏咗啲。喂，呢條友你話佢冇私心？鄭若驊落咗之後，邊個會上位啊？佢、有機會嘅、哦，佢、有機會嘅、哦。老實咁講，喂，佢過去表忠表得咁緊要，佢想要啲咩啊？佢想要權力噶嘛？律政司司長嘅權力係幾咁大啊？ 咁啊，你睇到咯，而家，但係我覺得冇用嘅。而家坦白講咧，三權合作後面有個黨委書記喺度。 啊！ 隨時邊個做緊律政司，我哋香港人都唔知嘅，我話俾你聽啦。 其實邊個做都冇分別。 係好簡單啫嘛！我成日都話，你問我，如果你睇翻慢慢周嗰單嘢，又好荒誕。華為一間咁嘅公司同伊朗做 trade， 屌都佔佢生意得個啲啲咁多，根本上佢犯不著走去咁樣 upset 美國佬嘅。其實、其實就係因為黨委禁制啫嘛。你問我點解中興又要同伊朗做生意？點解華為要同伊朗做生意啫？因為伊朗就是共產黨定了個政策、就是友好國家就要幫他咯、那你這些公司就要做咯、即使瞞騙美國佬欺騙 HSBC 都要做咯，其實一樣而已、香港的上市公司小米好、這個所有央企好，你 99% 是、商業行為來的、是一間正常的上市公司來的，包括華為你的 1% 是什麼？當我需要你在個網絡的 station 裡面幫我去攞某些資訊出來，你就要做咯，你要同伊朗做生意，你咪要做咯。你要幫我諗方法點樣做咯。而家就係咁啊嘛。所以習近平恢復嘅體制係一個全能嘅黨國體制啊嘛。全能黨國體制就係唔單止企業、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下面嘅金融管理局，國家金融局、國金局。然後跟住你所有留學生、科學家，張守成點解自殺啊？因為他作為一個華裔科學家，但他同時可能是國家情報局下面的人來的、包括那些留學生竊取美國科技幫手那些在 lab 裡面做事的留學生讀 PhD 或者讀 Master 那些人，你幫他真的平時日日走去竊聽人嗎？不是的，他一年364日是做學生的，他有一天做間諜的，那就是那天中、即等於律政司一樣的，他一年364日都是做律政司的、但是就在689這個 case 那一天 咪禁制囉。好啦，所以你背後有一個咁嘅黨嘅體制喺裏面嗰陣時呢，你問我任何人做律政司都得。Lance 做得，我做得，你做得，土白都做得。 咩叫土白都做得？你話土白做得咁得啦。 土白做得係啦。土白做得仲好。嗱呢個就係你當你變成係一個舉國，係變成有個黨喺後面大學交流，你以為係請你入去交流，原來唔係，係 set 個局嚟叫你幫我偷啲航空嘅資訊，航空科技嘅資訊。咁點解？因為大學嘅黨委就會指使南京大學航天科技學院嘅教授去做囉。你話唔係喎，屌我做學術研究嘅啫，唔得，因為呢個係黨嘅要求。嗱，你諗下，當全個中國包括香港嘅政策後面都有呢種黨嘅國家安全考慮嗰陣時，呢個就係香港呢幾年嚟嗰個管治質素出現質變嘅原因嚟，唔係六八九撲街，唔係七七七戰格咁簡單，而係話成個2012年之後，習近平管治中國包括香港嘅手法係除咗佢個人喺個黨頂端之外，成個黨嘅機器1979年之後已經退出嘅嘢全部恢復返。 嗯， 恢復返之後仲要做得更精準，更變本加厲。 嗯， 以前個黨就咩呢，唔專業，乜 Q 都管，搞到個校長冇嘢做，搞到個企業裏面負責生意嗰條友呢就放屁，做個36唔做36。習近平嘅全能黨呢就唔係咁啦。營運嘅繼續交俾慢慢周，唔該你繼續去做個生意，所以華為啲手機好好㗎。 嗯， 你以為啊，以前個黨話事點解出大陸啲 product 連嗰啲出嚟啲原子筆都唔得嘅呢，咁因為個黨委唔識嘢嘛，乜都要自己話事嘛。而家唔係，佢只係要個黨貫徹個 1%。 嗯， 呢個就係一個叫做鋭實力啊。 嗯， 鋭實力嘅話呢，就係你搵個黨委管曬成個企業呢冇用嘅。即係等於我搵阿陶君衡嚟做台長，管曬成個城寨，咁執得㗎啦我哋。但係我就係話陶君衡，你就係管一樣嘢啫，就係管每晚嘅酒水。嗱咁就點喎，係咪？或者陶君衡你嚟負責去同人開拖。 我真係冇辦法，我冇辦法同意你講法。人哋花生台而家唔知幾掂。 唔係，我就話如果陶君衡嚟城寨負責同人開拖，咁就點囉，係咪？咁所以我就話嗱，呢個就係你好多人話喂唔會嘅，唔會返返毛澤東年代由個黨委話事一切，其實現實上已經係。只不過習近平嘅對黨嘅要求係比毛澤東高好多。佢係要專業地去 deliver， 點樣去高度讚揚呢個林鄭月娥係有原因嘅。林鄭月娥九成九你遮住佢其他唔做嗰啲政治嘢呢，你當佢泛民都得 啊， 你問我。但係你只要將加埋 DQ 啊呢啲咁嘅嘢加埋曬一齊呢，就係、是、一個咁樣嘅黨棍。咁呢啲咁嘅 mixture 係最好嘅。因為你好似馮偉光、邵善波再加689呢個黨棍集團，佢就係以前叫做 old school 嘅黨棍，即係六幾年嗰隻，業務嘅嘢乜都唔識，操作層面嘅嘢乜都唔識，一味淨係識得講啲黨八股嘅語言，結果呢就係人都喊打喊殺。但係習近平對黨嘅黨員嘅要求其實係高好多，就係、是、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咁嘅黨八股，你要 deliver。 嗯， 我叫你做嘅嘢你要 deliver， 你要按黨嘅意志去 deliver。你華為好，小米好，雷軍好，馬化騰好，阿里巴巴好，馬雲好，我叫你禁制，你見到啦？你記唔記得慢慢周一出嚟嗰單嘢？我哋咪討論過香港01同明報嘅社論嘅。 嗯， 兩個都要交單啊！你知唔知啊？孖叉呢個美國佬啊！明報同01嘅社論，無論佢平時嗰 99% 喺選舉裏面點樣捧李卓人都好啦，其實唔重要㗎，佢要個 1% 交單啦嘛，呢 1% 就係中共嘅鋭實力，就係嗰樣嘢啦。咁你諗下啦，呢個鄭若驊再虐待多佢幾次，我覺得都冇用，其實，因為佢都係一個 keeper 嚟嘅啫嘛，即係呢個係反映到一國兩制 ，ICAC 冇所謂㗎，你 99% 繼續打老虎。但係佢 1% 我要放嗰陣時候，你 ICAC 冇得唔放。 你而家睇到啦，香港呢你今次放生啊 ,689 與周浩鼎，再加埋呢一陣我哋返嚟再講呢個一地兩檢。嗰、那個惡劣程度呢係香港所謂嘅法治精神呢係完全已經係冇㗎啦，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個完全好似你喺另一篇文章所講嘅呢，即係唔好再 幻想香港有法治，係啊， 係冇㗎啦。你一地兩檢嗰度，一陣我哋翻嚟講就係話， 個法官周嘉明，阿嘉明哥， 嗰咁浪漫嘅名， 係啊，嘉明哥， 阿玫瑰個表哥啫。 哇！佢嗰個嘅即係判詞咧，我覺得同阿鄭若華個水平咧係真係差唔多，真係差唔多。 其實嗱，鄭若華就係開咗個好大窿咧，就係話我冇證據顯示 DTSEC 嘅董事會唔同意佢收受你呢個 UGL 嘅五千萬。嗰、那個法官就係話基本法係需要與時並進嘅，呢個政治現實。喂，大佬， 嗰個唔係法律語言， 嗰個唔係法律語言，同埋政治現實唔應該由法官去 interpret 嘅喎。 嗰個應該係我同你講嘅嘢喎。 喂，大佬，你撈埋我哋嗰份，不如我去做法官，你嚟做主持啦。 喂，所以我話今時今日我哋香港好得意，無論係法官，無論係我哋嘅律政司，佢哋所講嘅嘢嘅水平咧，其實同我哋呢個咁嘅所謂嘅時事節目主持人咧係冇乜分別嘅。我哋都係講緊啲好 layman 嘅嘢。 我話俾你聽啊，春江街賣菜嗰個好過佢。 啊， 真係㗎！喂，大佬咁嘅水平，與時並進，基本法要政治現實，要考慮政治現實。法官講嘅咩呢樣嘢？正路係一個特首出嚟講嘅噃。 係啊，唔係法官講嘛。喂，一陣咧，嗱，而家仲有三十幾分鐘啊，距離十點鐘，我哋翻嚟咧就再講埋呢個，同埋仲有呢個另外一個 topic 我哋未講嘅，就係、是、一個咩？ 改革開放四十。 改革開放四十年喎。啊！ 无话可说啦，呢样嘢。休息一阵先， 休息一阵先。 如果有啲热嘢食就好啦，真系好冻。真系好想食蛇羹啊！ 新仔又是你啊，有嘢益你啊， 有嘢益我？咦，戀上聖誕優惠，蛇羹？ 大家人民出事，係一支出發樓。 哇，真係好大碗啊，仲好多料添。食完一定暖粒粒啦！人民超市暖上圣诞优惠，大厨系列古法五蛇羹，足四人份量，而家特价168蚊咋，仲有大厨系列包汁贝海参花胶，都系特价238蚊咋，买嚟做冬就啱晒啦！